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 播。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戚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郝依依敷衍的向跪拜的家属鞠了个躬，把 Max 王硬拉进了正屋里。屋子四壁斑驳，正中央却花花绿绿的，像是戏台。一根绳子上挂着一串破旧不堪却又五彩缤纷的衣服，衣服后面有一座小小的花轿，小到大概只有5、6岁的小孩子能够坐进去。轿身白地儿绿边儿，画着金色的太阳和看不懂的图腾。麦克斯王低声问郝依依：“哎，到底是结婚还是死人了？”郝依依默然不答，向着轿子双手合十，鞠了一躬。麦克斯王再仔细看，轿子的红顶上披着白纱，轿前摆放的小台子上放着贡品，燃着油灯，还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肯定是遗照。Max 王终于确信自己是在人家的灵堂里，顿时有些不快，冲着正对遗照作揖的郝依依说：“哎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郝依依从容地完成了仪式，这才转过身对 Max 王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Max 王有点不耐烦：“哎呀，可是我现在就想知道。”“嘘，逝者为大，别在这里造次。”郝依依把食指立于唇上，低声地对 Max 王这样说。 Max 王又看了一眼那顶小轿子，不解地问：“在那里面怎么放得下？”郝依依摇摇头轻声说：“放得下，不过这会儿里面是空的。”郝依依转身往屋后走，麦克斯王不想被独自留在这诡异的房间里，只好尾随着郝依依。两个人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 听到隐隐的喇嘛诵经的声音。走廊的尽头是后院，郝依依停在走廊出口，让 Max 王隔着七八米远观。院子对面有一间门户大开的小屋，屋门外站着几个诵经的喇嘛，还有五六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把什么东西往麻布袋子里装。再仔细看，分明是个用麻绳捆扎的人，捆得像个胎儿，浑身缩成一团。麦克斯王吃了一惊，胃里一阵翻腾。啊，十四师，他们要做什么？这是摩梭人的风俗，那屋子里有一个坑，要把它捆好了，先放在那个坑里，等过几天再从坑里搬出来，用你刚才见到的那顶轿子抬到村口那一堆木头上火化。郝依依压低声音，慢条斯理地解释着。麦克斯王急躁地打断他：哎呀，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我跟那个死人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郝依依手中不知何时冒出了一张卡片，举到了 Max 王的眼前。 Max 王拿过来一看，是内地的二代居民身份证，照片上分明就是遗照里的那个男人，叫杨春山，籍贯是云南丽江，1972年10月2日出生，和 Max 王年龄相仿。郝依依得意地说：啊，可真够费劲儿的，全国都找遍了。 Max 王惊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变魔术似的，郝依依的手中又出现两个红色本子。 Max 王接过来一看，一本是护照，另一本略大一些，竟是户口簿。两个本子的主人都是已经去世的杨春山。从现在开始，他的证件就都归你了，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你看，你们俩还有点像呢。郝依依指了指身份证上曝光过度的照片，用两根手指挡住杨春山的头发和衬衫，只留下眼睛鼻子。郝依依俏皮地眨了眨眼睛：过些年你把自己弄邋遢点儿，到当地派出所重新照张相，换一张新的身份证，就彻底没有问题了。 Max 王恍然大悟，喜出望外：你的意思是由我自己来代持故，不是用我的真名，而是用这个杨春山。郝依依点了点头：这样是最保险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代持股的人在你背后做些什么。这身份证是真的，护照、户口本都是真的，没有户口本的原件，谁也没有办法去派出所补办这一套证件，所以谁也冒充不了你，除了真正的杨春山，可是他已经死了。可是人死了，派出所不会注销户籍吗？惊喜之余， Max 王还是有点不放心。不会，杨春山是在家病死的，没有通知警方，只要给家属一点钱，不去注销户口不就得了？派出所在十几里以外呢，不经常查户口，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这在当地是很普遍的，有人死了很多年还在领低保补贴呢。郝依依俏皮地笑了笑： 麦克斯王一阵激动，抬手要摸郝依依的脸，郝依依灵巧地躲开了，手里瞬间又多出一只 U 盘。嗯，公司已经在 BVI 注册好了，杨春山是100%的股东，在香港的账户也已经开好了，注册信息、账户信息都在这里，你可以登录网络银行修改密码，从现在起你可以随时将任何资产转进公司的账户。哦，以后你不帮我做吗？麦克斯王感到有些意外。不用，手续非常简单，你自己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来完成，当然你也可以委托别人帮你处理，但是最好不要用我，这是行规，注册的不运作。这并不是行规，公司秘书服务既包括注册，也包括维护和运营，谁注册的公司自然还是由谁来维护和服务，钱是要一直赚下去的。郝依依故意这么说，因为她很了解麦克斯王，即便是自己的亲爹亲妈，麦克斯王也不会完全放心的。毕竟新公司未来也许会成为巨额资产的拥有者，既然公司登记注册的手续是郝依依完成的，那么未来的交易郝依依就不再参与，公司的唯一股东是化名杨春山的 Max 王本人，他也该彻底放心了。 Max 王接过 U 盘，顺势握住郝依依的手，想把她拽进怀里。郝依依顿时两颊绯红，轻巧地钻出了 Max 王的怀抱，呢喃道：“人家正办丧事呢。” Max 王的手机就在这个时候响起来了，他把手机放在耳边，嘴角的笑意瞬间凝固，脸部的肌肉一阵痉挛。几秒钟之后， Max 王放下手机，急不可待地说：“我得马上回香港去，我父亲病危了。”啊，这么严重？郝依依吃了一惊， Max 王沉默不语，双眉紧蹙。郝依依又说：“啊，你先走，我留下来，把一切处理好。”有什么要处理的？我得等火化呀，这期间如果有人惊动了警方，警察过来问，那就麻烦些，等到火化之后灵堂也拆了就踏实了。哦，要等多久？ 不一定，按照他们的风俗10天半个月都有可能。 Max 王紧锁眉头，面色凝重，他沉默了片刻问道：“ 你付给家属多少钱？” 5万。 郝依依善解人意地说：“ 别担心，我会管你要的。”“ 不，我的意思是再给他们5万。” 郝依依惊异地看着 Max 王：“ 让他们今天就收。” Max 王斩钉截铁：“他们如果不同意，就再加5万，直到同意为止。”郝依依懂了， Max 王担心夜长梦多，并且他也想亲眼目睹他的前世灰飞烟灭。 Max 王是个多疑的人，对谁都不例外。郝依依自嘲的一笑，却听 Max 王轻声道：“ 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香港，我得让我老爸见到你。” 郝依依低垂了眉眼，瞬间霞飞双颊。Max 王和郝依依乘坐的卡迪拉克离开的时候，镇子的上空正冒着腾腾黑烟，烟是从那木柴垒成的高塔上升起来的，原本披着白纱的轿子已经化成了焦黑的骨架，骨架里的主人自然化成了灰。他并不知道他已经成为某家在海外秘密注册成立的公司的唯一的股东。也许过不了多久，王家所持有的价值几十亿美金的费肯股票就会转移到那家公司在海外的账户，而他也就成为全球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费肯公司最大的股东了。当然前提是，如果他的名字还属于他的话。可是他正随着黑烟上天去了，再也不会回到人间来了，至少不会再以杨春山的名义回来了。麦克斯王从后车窗里看着那股黑烟，心里一阵轻松。尽管他正急着赶路，赶着回香港去，那里等着他的并不是什么好事，也许会是另一场葬礼。当然，要比眼下这场奢华万倍。可是葬礼总归是悲伤的。不过有些葬礼令人充满希望。麦克斯王摸到一只小手就摆在他的腿侧，那是郝依依的手，细嫩柔软，就是有点冷。麦克斯王把那只小手攥紧了，像是攥着一只刚刚捉获的小麻雀，他感觉到麻雀在他手心里稍作挣扎，很快就放弃了。麦克斯王用手指轻轻地爱抚起这只麻雀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辉姐在首都机场通往国际候机楼的摆渡车上接到了朱迪的电话。其实昨晚朱迪就打过两次，但是辉姐没接。第一次辉姐正在享用张小斌的大餐，第二次辉姐躺在自己公寓的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手机被他静了音，也被他忘到了九霄云外。辉姐失眠了一整夜，在天蒙蒙亮时彻底下定决心，她要按照张小斌的吩咐赶到香港去。辉姐五点出门打车直奔机场，来不及收拾行李，也顾不上回家看一眼老妈，当然更没有向公司请假。他并不知道几天才能回来，到底还能不能回来。辉姐故意不去想那些，算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一路都铮铮的，横着一条心往前冲。辉姐上了开往国际候机楼的摆渡列车，车身剧烈晃动，这才把心思翻搅起来。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去香港。为了老李，其实不值得。可既然已经在冲锋了，没有道理再打退堂鼓。辉姐正心乱如麻，朱迪的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打进来了。 辉姐看到手机上显示的朱迪二字，这才猛地想起来，她本来要告诉朱迪布置的任务暂时不必执行了，可是中途被张小斌和牛千金打了岔，给这事儿忘了。朱迪的声音悻悻的，辉姐。辉姐松了一口气，心想早就知道你做不到，做不到更好。朱迪却说，辉姐，抽屉里都找遍了，整个办公室我也都找遍了，没有你说的文件。辉姐吃了一惊，啊，真找了？怎么得手的？朱迪并没有回答，他反问道，辉姐，你肯定那份文件在弗兰克的办公室里吗？辉姐自然是不能肯定，那都是郝依依说的，可是郝依依并不可靠。辉姐不好意思这么告诉朱迪，哎，管他在不在呢，无所谓了。对不起，辉。朱迪仿佛突然想起什么，哎，不过辉姐，我倒是有另一个发现啊，还记得你们公司那个被王总炒鱿鱼的孕妇吗？ 记得呀，他不是把费肯告了吗，要打官司。 辉姐回答，他知道朱迪在试图弥补，没有找到郝依依所要的东西，找到一些八卦谈资也不错。朱迪平时并不十分八卦，但是他知道辉姐喜欢八卦，若是在平时，辉姐肯定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可是此时辉姐只是配合朱迪。朱迪神秘兮兮地说， 没打，赔了他好多钱，辉姐你猜有多少？ 多少？ 辉姐倒是真的有点兴趣了。 50万。 妈呀， 辉姐还真是大跌眼镜。莫妮卡离职前的工资那才多少啊，不过月薪10000。就算按照合同里规定的 N+1 赔偿，顶多赔几万。费肯居然赔了莫妮卡50万。即便真的在法庭上打输了官司，也不至于赔那么多吧。而且麦克斯王绝不是容易服软的人，否则当初就不会那么坚决地炒掉莫妮卡，一点面子都不留了。摆渡车突然减速，乘客们手忙脚乱，马上就要到站了。辉姐正要跟朱迪说拜拜，没成想却被朱迪抢了先， 不说了，要过关了。 辉姐一时没有听明白，想问却没了机会，朱迪已经急匆匆地把手机挂断了。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金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 有个画面，恍惚